好，我哋嚟第四节啦，好。咁第四节我哋就梗系继承，我哋都系讲啲新武器系嘛， 系 啦。咁我哋军武器研啊嘛，咁讲下啲研发嘅武器啦。嗱，依家咧呢个咧就好爆嘅，呢个一定要讲讲。呢个咧就系 Lockheed Martin 咧，近排咧就为咗呢个 MQ-25 呢个标案。嗱，大家记得 MQ-25 咧就是、一个咧航空母舰嘅无人机，无人机嘅加油机。 系。 咁呢个加油机咧叫 Project 叫 MQ-25 咁部机。咁咧而家咧有几间公司入咗标嘅。咁咧就理论上原本嘅大热咧就系、是、格鲁曼， 系 咁咧佢咧大家记得佢一架叫 X-47B 噶嘛，咁原本呢架应该系赢紧噶啦， 谂住赢紧， 呢直头佢系航空母舰度降落噶嘛，咁啲人心谂仲唔系你赢晒，啊佢又唔玩、啊， 系 嗱到佢唔玩之后咧，跟住就波音入标，如果大家记得波音股价咧个翼咧系少少向上倾斜，即系少少咬向上咬嘅，翘咗嘅，咁咧个浮力系会有保证，但系个样好核突噶，大家知啦。跟住咧，而家咧就 Lockheed Martin 咧就后发先至，就出咗一架 MQ-25 咧。大家睇佢飞翼设计噶嘛，就好鬼流线型同好鬼靓仔噶。咁依家咧呢架 MQ-25 啦吓，咁依家咧就听讲 Lockheed Martin 嗰个设计咧就系、是、一个 F-404 嗰个嘅涡轮发扇， 系即系 F-18 嗰副 F-18 嗰副嚟嘅， 要 cut 埋后燃机， 唔使后燃板，但系都好劲噶啦，基本上系啦。咁咧，同埋咧，佢最正嘅地方咧就系、是、咧。佢可以挂副油箱， 系 但可以挂两边，仲有可以挂两个 AGM-154。嗱，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哋讲 AGM-154 系相当劲嘅。首先咧，佢有一定嘅射程，射到好远嘅，即系大概100公里都有。 哇， 好远！咁另外咧，个好处就系 AGM-154 咧，成出又唔使理嘅。 哦， 咁大家仲要谂嘅就系、是、嗱，呢、這个 MQ-25 咧睇落去其实有少少似 BE 噶嘛，少少啦。咁但系佢就系、是、超迷你版啦。 系， 咁呢、這个。如果佢有啲似 BE， 大家有冇谂过佢个外形其实系咪有隐形嘅？ 系啊，本身已经隐形啦，个机翼设计已经冇嘢突出嚟啊嘛。 系啊，冇嘢突出嚟噶嘛，佢唯一突出嚟就系个加油嗰嚿嘢咯。 系啊，少少咯。 系啦，同埋咧，佢唯一突出嚟咧就系如果你装武器咯，装 AGM-154啦，唯一系咁。 嗰两个副油箱咯，系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啊，理论上咧依家咧佢嗰个设计咧就变咗有啲隐形同埋嗰个攻击有埋攻击性嘅情况喺度啦。 系啊， 系嘛，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讲，其实咧 ，Lockheed Martin 就讲过，理论上咧，依家用飞翼嘅设计咧，就飞行个动力嚟讲系难啲嘛，历史讲系咪啊？ 好难控制嘅， 同埋咧个结构系复杂，因为你要有好多电脑嘢喺入面嘛。 系 啦，咁所以咧就控制个系统咧要好贵。 系， 咁所以咧理论上呢个标咧个价钱又唔系高，即系理论上个纯利好低，所以格鲁曼就退出咗。 系， 咁变咗咧，啲人就谂点解 Lockheed Martin 都要闹呢个标咧？ 系。 啲人就話，因為咧嚟緊咧 F-35 會上籃， 係 MQ-25上籃， 係 即係話嚟緊嚟緊呢個嘅Lockheed Martin 係全部包銷曬海軍嘅標咯。 哦，哇！ 即係以後海軍嘅標咧唔使諗噶啦，講海軍嘅飛機咧全部都係 Lockheed Martin。 係 F-35 係我嘅， 係 MQ-25 係我嘅 F-18。 跟住你嚟緊咧出嗰啲預警機咧， 係都係 你都唔使再用 EA-18G。你直头可以考虑用 F-35直接做电战机。 哦， 点解咁讲咧？系啲人话咧，以色列咧未入咗去叙利亚度空袭嘅。 系 以色列叙利亚嗰啲防系统俾你搞掂晒。 系 咁啊，俄罗斯人用咗十几廿年铺嗰啲系统俾你一夜搞掂。跟住啲人就话，点解你会 check 唔到咧？ 嗯哼 ，check 唔到其中原因就唔系因为咧你吸晒佢啲雷达波。 系 佢放嘢干扰你。 哦， 咁问题就系、是、咁你又侦测唔到佢 E-18G。 系 咁即系边个搞咧？F-35 直接搞翻咯，咁即系话原来 F-35 又可以做电战机，咁于是以后成个航空母舰咪唔使要 EA-18G 咯，全部清一色 全部出呢个 F-35， 全部做晒， 系 F-35C， 同埋再加埋 Lockheed Martin 嘅无人加油机，咁咪成条数靓晒咯。 无人加油机仲可以唔止净系做加油机， 仲可以做攻击， 攻击， 即系必要时仲可以攞嚟打呢个嘅 J-15， 系啊， 打 J-15 嘅时候仲要你睇到 J-15，J-15 睇唔到你喎， 系啊。因为你飞翼设计隐形啊嘛， 系真系大镬喎呢单嘢，系啦，仲有佢可以用好多架无人攻击机嚟搞你， 系啊， 所以咧呢单嘢， 呢啲仲恐怖，可以做埋预警机添， 系啊， 小型预警机做埋 MQ-9 嘅嘢都做埋， 小型， 跟住仲要系做埋航母舰升降 MQ-9 都无人升降， 系，但系其实咧调翻转大陆更加需要呢啲机，因为大陆佢冇舰载嘅预警机啊， 有调翻转 佢更加哦。即系我讲定翼机，所以更加需要呢啲机其实，但系偏偏你呢个技术就 好难做啊。 系啊，冇啊冇。嗱，另外我哋讲一部老爷机话， 哇，好老嘢 啊 ，U2 啊 ，U2 好老嘢 啊。嗱，呢部机咧最正嘅地方咧，在于佢可以飞得好高， 系 飞到好高，系咪啊？30,000米系咪啊？ 系 好鬼高。咁大家记得咧 ，U2 呢部嘢咧，以前咧就即系好多好多年前咧，因为佢飞到咁高，你打佢唔到啊！你嗰啲拦截机咧，基本上飞唔到佢咁高去拦截佢。 唔系、哦，因为全部60年代嘅 SA-2 打到佢嘅。苏联 得，但系就冇战机拦截到佢。 冇战机拦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理论上啦吓，如果佢个预警系统做得好少少咧，就唔系咁易击落。但系 U2 当然都有被人击落过啦。 系 有嘅。依家听讲咧就话咧啲 U2 咧嚟紧咧，点样可以帮佢翻身咧？大家都知嗰个套路噶啦。个套路就 系 将你个脑换咗嘛。 系。 将脑换咗就搞掂。 换晒控电。 佢哋话咧加 AI。 啊？ 咁加 AI 即系咩意思咧？嗱，如果加咗 AI 之后咧，即系话嚟紧飞咧，直头唔使机师咯。 咁梗系啦，大佬个机师最辛苦，大佬尿都冇得屙啊， 系嘛？ 厕所冇得去啊，12个钟头啊， 好惨喎， 好惨噶， 塞住咪用尿袋咯，但系尿袋唔紧要，最紧要屙屎，哎呀想爆石呢点算？系咪？佢可唔可以嗰张凳咧下面加翻个马桶啊？ 吓， 小型马桶啊？ 如果啲 但系而家弹射嗰时啲屎味， 如果啲气流唔稳定嘅话，都成身都系。 嗱，讲翻啦，喂，听讲佢今次系同史丹福大学合作嘅， 系啊， 就谂住咧就将个 AI 咧就摆落去，咁咧佢哋话咧，如果 AI 摆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容易啲 lock 目标啦，就变咗唔使喺人哋嘅领域度飞咁耐啦，咁咧就佢哋咁讲嘅，佢哋话咧啲飞行员咧系要照喺上面嘅，都系要你控制嘅，但系佢变咗咧就可以睇多好多唔同嘅嘢，就用多好多数据咧去决定应该嚟紧要做乜，但我就觉得咧。如果你要将 U2 呢部老爷机搞咧，首先第一大家知嘅啦，你搞咧唔系就系装部脑咁简单噶嘛。其实基本上你成个设计由头执过嘅。 系。 执过之后咧，你啲线路啲由头拉噶嘛。 系啊。 其实你换完咧，好似换咗部新机咁咯。咁你觉得其实美国如果换一部啦，最关键就系个 unit cost 啦。究竟咧平均一部机改装要几多钱啊？我够胆讲，如果一部机咧超过$10,000，呢单嘢系冇得搞嘅。 整个部啦，佢啫。 咪咯，整个部啦，超过$10,000系咪啊？所以咧呢单嘢咧要几多钱咧？暂时听讲系唔知噶， 系咯， 系啦。咁同埋咧，老实讲啦，如果你话30,000米，其实而家美军都唔需要呢啲嘢嘛。 系， 因为其实美军咧已经有呢个嘅 Global Hawk 啦， 同埋卫星咯。 系啦，最紧要就佢依家系无人机无人化啊嘛，将 Global Hawk 搞掂， 系啊， 再加卫星， 系啊， 同埋嚟紧咧 Global Hawk 咧，如果佢做到咧，系可以连云都穿过啊嘛。我哋讲嗰啲技术嘛， 系。 咁我要你 YouTube 做咩？ 系啊， 所以其实你可以全部退噶啦。 系啊， 不过咧，我觉得啲炒新闻嚟嘅。咁大家就即管咧啲炒新聞咧都聽下啦。咁另外咧呢單咧反而有得諗喎。呢單咧就講聽講咧，大家知防空系統咧，其實好多時咧防空系統咧最大問題咩咧就係、是、嗱，我哋係咪講過防空系統點運作㗎？防空系統運作咧就有幾樣嘢嘅。如果我哋計美國嘛，我哋唔好講俄羅斯啦。美國個設計就咁嘅。美國設計就首先咧，我就預敵機先，料敵機先咧就在於我咧有一部車就好近你嘅。咁呢部車或者做啲喐得嘅嘢啦 ，mobile 嘅。呢部嘢咧，我就装喺敌人嘅境内嘅附近啦，境外附近。咁即系，如果你一开始发射到啲嘢嘅时候，首先我上面个卫星咧就已经射住你嗰啲基地。嗱，我知你边嘅。 嗰啲发射井夹实晒。 系啦，夹实晒噶啦。我咧啲发射井咧，咦啲温度突然间剧升，就知你入面做紧填紧燃料啊，做整紧嘢啦， 抌多尘啊。 系啦，整紧嘢噶啦。咁啊，出现 咗车行啊。 系啦，咁我知道嘅时候咧，我就已经瞄咗你啦。然之后附近咧嗰啲车就准备咯， 系 如果你一开始咧个导弹发射嘅时候咧上升轨嘅时候咧，我已经 lock 晒你， 系 将个数据传输翻去美国嘅防空总部， 系 防空总部嗰边咧就会派一啲飞弹就上去拦截你啦，我哋叫做 killer vehicle，上次讲咗啦，跟住就喺太空度相撞嘛， 系 理论就系咁嘅，啊但系咧有个问题咩咧就系、是、其实咧有时飞弹预警系统系会报错料嘅， 系。 布错呢个问题系咩呢就是、因为人为问题， 哦、 即系例如我同 Alex 两个系个飞官嚟嘅，咁咧我哋睇资料嘅时候咧就睇错嘢， 哦，人为错误， 咁啊引发咗个错误嘅警报， 哦， 于是一个 killer vehicle 就咁无啦啦上咗去，咁但系咧就打空气，打空气都唔紧要，但你唔觉意咧你控制唔到嘅时候咧打到人哋度死啦，咁啊大镬，你触发咩大战？ 变咗高空炸弹？ 唔系、啊，你打落边都仲要谂，如果你打落大陆冇事嘅，赔钱得噶咯，但系咧打落北韩咧。其实都冇事嘅， 而家冇事啦。 但系如果你打落俄罗斯，唔知点算噶嘛？咁所以好鬼麻烦。咁所以咧，就依家咧，佢哋听讲话点样减低咧呢个人为嘅错误啊？咁佢哋原来咧话研发啲 AI 嘅。 咁咧最紧要就系咧，嗱，你如果请个人咧嚟睇所有发射井，你知道要好多人噶嘛？咁咧你请咁多人嚟睇，其实个成本系贵嘅。一调翻转啦，我用电脑睇，全部天眼用电脑睇。 哇！ 咁电脑睇咧，佢哋话原来咧依家咧。嚟緊呢虽然呢赞助去搞呢嚿嘢金额呢係贵嘅。但如果成功咗呢就可以炒好多人。咁、 哦、 炒晒啲人呢嚟緊啲军费呢就可以真係攞晒做高科技嘅囉。 咁所以咧，其實係幾鬼勁 嘅。呢、這個即係變曬 Matrix 咯，我哋 係啊。咁最過癮嘅地方就係、是、大家知咧 ，AI 已經可以攞嚟擺嗰啲醫療系統啊嘛。例如話，我發覺嗰啲 cancer cells 咧，嗰啲癌症細胞，我依家用人眼睇咧，係個出錯率係有即係唔細嘅。但如果我用電腦睇咧，我係出錯機會細好多。仲要咧係我可以睇到啲你睇唔到嘅嘢。所以咧呢單嘢咧係完全係咁傻嘅。咁咧當然啦，調翻轉講，咁咧如果你話美國人咧做到呢單嘢嘅話咧。普京冇得玩噶咯， 嗯， 佢嗰啲咩核巡嘅飛彈都冇用， 冇噶，系啊， 哦，咁所以咧呢個 AI 咧，大家就要超級留意。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講一單咧新嘢啦，哇，真係新嘢停不了喎，近排，咁咧就講咧烏克蘭真係搞笑， 咦，好耐冇出現嗰啲名啦， 好似喺呢度嘅軍事舞台好似唔見咗， 系咯， 佢咧原來講啊，佢哋咧嘅聯合部隊啊，佢哋軍隊啦嚇，擊落咗架咧俄羅斯製造嘅一架無人機喎，係啊，叫做海鷹十啊，仲要串到點啊？攞相出嚟喎， 哇！ 即系直头讲俾嗱，就呢架啦咁讲， 执个残骸俾你睇。 我哋知唔知呢个咧属于乌东部队嘅？ 系， 即系成班食乌东喺度， 唔系食嗰啲啊， 乌克兰东部民兵 系啊， 乌东我哋 简称乌东， 乌东部队民兵。咁啲乌东民兵食乌东大，啲乌东民兵咧，原来咧佢哋有啲空中侦察。咁大家知咧，其实俄罗斯最过瘾地方就系、是、嗱，美国咧系咪有个叫黑水啊？ 系， 即系佢系佣兵嚟嘅。 Water 系啊， 但系咧最搞笑就俄罗斯都有噶嘛。 俄罗斯有系。 咁咧就俄罗斯出名咩咧、 啊？ 就系、是、你讲。 上次我喺 Facebook 专业咪 share 一条 link 咪500多个 系 个亲俄嘅武装分子 系 就走去打呢个美军嘅海军陆战队嘅 一个斗啦， 一个驻守地方啦。 但系跟住美军系咁出飞机炸， 系咁出 炸300多架， 炸三个炸到， 跟住再出埋三角洲部队， 系啊， 同埋海豹系咪啊？ 系啊， 哇，最精锐嗰两个部队 出晒噶啦， 跟住就歼灭人哋， 系咁用直升机，系咁用轰炸机，自己系咁掟，系咁掟炸， 系咯系咯，哇，你点斗啊？你派10000人都死啦！ 最搞笑啊！哇，喂，跟住五角大厦打去呢个俄罗斯嗰边。嗰边 先问咗佢， 喂， 呢啲系咪你噶？ 呢啲系咪你噶？ 唔系啊， 搞搞佢啊，喂， 系咯，喂，我唔系， 跟住话唔系控制范围，哦，好啊，得， 哦，得，我杀啦， 我收佢档， 杀啦，咁啊杀啦，所以其实咧呢啲好惨嘅人嘛， 系， 即系你其实系为政府做嘢，但政府唔认你嘅， 系啊， 你死你事， 系 啦，咁所以咧就呢啲好惨。嗱，讲翻呢单嘢啦，咁呢单嘢咧就呢架海鹰十啊，咁啊出现咗呢度嘅乌克兰境内嘛， 系， 而且咧就俾乌克兰咧就射佢落嚟啦，讲咁啊，我相信咧射佢落嚟嗰啲导弹咧都系俄罗斯嗰度以前嗰啲苏联啲旧嘢， 呢个系， 咁咧就射佢落嚟啦，咁啊听讲啊，听讲咧呢度海鹰十原好串噶，原来咧系曾经去过北极咧好冰天雪地做系做过测试噶， 系， 所以咧其实呢部嘢咧应该个性能系唔错噶。 系， 同埋啲人话咧个控制范围系140公里，其实好远嘅，以无人机嚟讲，系啦，仲要咧个站长一次过可以控制4部，咁但系今次好明显啦，就系嗰个人就应该喺中间睇咸片啦，系嘛，分心啦，佢嗰部嘢又俾人打落嚟啦，应该我估啦，咁啊好样衰，其实呢单嘢，即系你知俄罗斯系唔可以失位噶嘛。 系， 咁呢单嘢咧，大家睇到啦， 成个镜头俾人攞埋， 镜头俾人攞埋啦，跟住咧，你见到咧，打到咧，啲液系散晒啦，跟住螺旋桨成个仲好完整嘅机头，系嘛，咁你 成个引擎， 其实成个 design 已经俾人哋知晒噶， 系啦， 同埋人哋估到印大嚟， 都气缸引擎嘅啫嘛， 系嘛，但系都唔差，以无人机嚟讲， 睇下成个外形先要， 同埋佢都飞到成140公里，其实都系几好嘅，系，好啦，另外咧就要讲下呢个啦，哇，呢个咧就好正，嗱呢个咧。Alex 啦，平时咧你哋未讲成好多 Hummer 系咪啊？ 系， 即系嗰啲海马车嘛。 系， 喂，近排咧以色列出咗架嘢喎。 哇，呢架点？睇个外形。 呢架个样好靓啊！ 你知道个样最靓图系咩啊？ 系咩啊？ 呢架车系点反得？ 哦，点反都得。点解咁讲咧？ 反都可以反翻转头。 系， 即系点都会佢碌地沙可以。 咁犀利啊！ 系啦， 喂，呢部嘢咧就几得意嘅。呢部嘢咧就有个欧洲国际防卫展，就巴黎嗰边嘅。咁咧就出咗咧，以色列就架公司就出咗，佢话呢个叫做 Mantis 架车叫做，即系我哋叫螳螂啦，装甲车，咁啊好轻盈嘅，你大家见到咧系四个辘嘅啫，系啦，咁啊应该系四驱我相信，系啦四个辘， 应该系四驱嘅， 咁啊入面咧就系3个人个坐， 终于可以摆脱呢个 Toyota pickup truck。 哦，因为佢系以色列出噶嘛，系啦。咁理论上咧，如果咧你系做侦察模式嘅时候咧，就可以有三个人，因为你知其他啲装电脑嘛。 系啊。 但如果你求其你就系装运兵嘅啫，都摆到八个嘅喎。 咁犀利。 系啊，同埋仲紧要就 我真系坐喺后边，应该系。 同埋咧，佢话咧可以咧再扩大架车嘅，我唔知道可能因为佢 module 啊，因为佢系嗰啲模组啊， 模组化啊。 咁你可以拆咗可能个尾就再砌个中间有个箱啊嘛。 系啦。 佢话咧可以变做六个辘嘅。 哇，咦？ 系啊。 即系加多条轴落。加到条轴落去咯，即系扩加长架车应该话叫做。 系啊，我谂啊，应该就呢个位咧切开咗，跟住咧就成个模组装上去咯。 加系啊， 跟住啲人话好搞笑噶，嗱，你见到上面有机枪噶嘛？ 系啊， 系咪？咁样呢个咧就系头先咧 Alex 讲咧就唔使用做 Toyota 啦嘛。 Toyota 皮卡出。 喂，但系呢个咁嗰、那个即系装甲嗰个力量劲好多系咪？ 我咁基本都防火弹啦，起码都。 系啊，好劲啊！仲有 Alex 呢个好搞笑，你知唔知个驾驶舱咧个驾驶唔喺左唔喺右喺中间噶？系啊，咁我就谂啦，咁系咪咧？如果有三条友啦，即系咧司机坐中间啦，另外嗰两个左右夹佢咧， 啊， 系咪咁样坐咧？ 咁咪唔使怕啦，以后唔使怕左右睇个问题， 系 唔使怕。左边棍波定右边系棍波？ 我调翻转咧，我度先死，我都唔知我左波定右波，真系唔知点揸，真系好难搞。 应该系咯，要加咗后边。加到条轴加长架车个样 啦，系啦，咁咧就变咗就可以沙漠地形啊，或者唔同地形啦， 就系尖头佢都可以做到防弹效果啦。 同埋咧，佢话咧，其实个设计思维入面咧系好即系人体工学啊，讲 系， 咁变咗咧揸车嗰个咧个保护性好强， 系， 即系例如咧，假设大家知咧，其实最恐怖咧就系你有啲嘅我哋叫做土制炸弹啊。一个炸弹咪可以你车底度爆嘅，咁其实你理论上车底爆系最伤噶嘛，即系你震坏晒你成个嗰啲支架啊，成个悬挂啊，成嗰啲死晒咁样试过，弹起跟住你再打死你啊，或者反车嗰啲死 啊， 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咧听讲咧佢系有防爆嘅，同埋咧连如果有核生化威胁咧都挡到，哇好劲啊，跟住咧地雷又顶到 ，IED 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土制炸弹又顶到。咁咧，大家知道以色列做嘢就唔係流嘅，所以呢部嘢我估嚟緊好賣㗎，應該好賣，係啦。咁咧就同埋咧有 M2 機槍喎 ，M 機槍上面擺支重機槍上去咯， 啱唔啱？啱唔啱你啊？ 你擺埋支迫擊炮啊，完全打野戰㗎喎，完全係。 所以咧呢支嘢咧係好貴， 呢個取代呢個 Toyota 迫擊速啊。 哇！不過我諗咧就取代唔到，因為咧啲計一定貴好多，同埋最緊要就以色列出咧，你咧中東佬買唔到嘅， 跟住好多山寨遲啲會。 但係咧就哦咁啊係，哇！但係好難山寨我估，呢部嘢太勁啦，因為佢無組化，咁啊好難。 係無組化先容易山寨， 唔係佢自己容易做，但係人哋好難做到無組化，人哋做唔到啊。 咁我生產啲無組出嚟，我可以山寨你咯。 哦， 系啊，啲砌 LEGO 啫嘛， 都可以。 我唔使成个 LEGO 买砌翻嚟噶嘛，我砌个 LEGO 零件翻嚟，再砌 LEGO。 但我谂就会好核突嚟噶，你睇下。好，呢一节嚟呢度先。 好。